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连这个义军都穿出了右倾的风采。 我都说我都跟他要撞衫了，给那个 不是撞衫，撞肩好吗？ 对对，我这是完全让他觉得我是最高程度的赞美，就是模仿。我对右倾的赞美就是在这里，我模仿他。 哎呦，你看女人真会说话，但是我觉得你跟他呀，真是各有千秋。就是、 我比较胖，他比较瘦。 没有，不是，幼婷现在可能是想生孩子，对吧？你现在给我们展示的是妈妈也可以如此美艳。哎， 没有，我告诉你，看肩膀我是专家，因为那个肩膀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。哈、嗯、哈、嗯，那个肩膀呢，它跟幼婷的肩膀什么不一样呢？幼婷的锁骨比较露。哎，那锁骨嘛，锁骨有点像女人的酒窝，那你酒窝比她深啊，所以你不用露锁骨，她要。那 我以前也有的，现在没有了。 已经是酒窝，确实长在脸上该长的位置。 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对啊，她有锁骨嘛，比较露，你没有。所以通常假如没有那个锁骨的话，应该露肩膀的时候也露一条肩带。 哎， 啊，露一条肩带要挑逗性高好多的。 哦， 对， 太太有没有这样给你表演过？ 我经常要求她，每天不一样的，我每天给她一个服装的指示啊，叫今天要穿什么。 哎，义军，你说像你这样平常，我感觉义军是个特别朴实的这个传媒工作者，对吧？而且就是好像，哎，你也会在，哎，他们有人说女人呐、啊，再女强的女人，实际骨子里那种骚劲儿也都有，是吗？ 你这个字儿用的，我理解是咱们说那个文人墨客那个骚客的骚，好吧？就有文化的意思是吧？ 我现在一直不理解，就在男女平权的今天哈、啊，这个意识。就比如说一个女学者、女知识分子，我们很尊敬她。那么她在这个闺房之内，在她的老公面前，是不是仍然会有那种？ 当然会，为什么不会？这个是，如果你一样去学习知识，这也是一部分知识嘛。 没错， 对不对？我而且从来我就是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啊，然后包括开玩笑什么的，有时候。啊、对，我口味蛮重的。 但是吗？ 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科学不需要脸红吗？很多东西，而且我觉得人就是经历时间的改变蛮重要的。我看我小的时候，就说我如果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样子可能真的是挺像男孩子的，而且包括也不会打扮。那时候真的，我同年龄的很多女孩子比我还会打扮，你知道会很多了啊、哦！我现在还是不会，其实，但是我觉得我慢慢好像年纪大一点，会越来越像女的。我真的是更年轻一些的话，好像男性化更多一些。对对，现在当了妈妈以后，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女性的东西慢慢多起来。 对，而且这个逻辑是这样的：骚啊，与其说是一种性格，不如是一种技巧。技能啊 ，skill， 技能。你刚刚说知识嘛，哈、嗯，其实技能。那可是越是女强人呢，其实学习能力越高。特别这个年代，她可以跟她的闺蜜来谈这个问题，可以上网，可以看书。所以呢，按逻辑来说，女强人那种骚劲啊，应该更骚了，比普通就是装骚嘛。她可能看个 A 片学了、嗯、啊 ，A 片里面日本女优是这样，我就讲，她、嗯、们女强人不是的。对着窦文涛是一种骚法，他研究过你的品味 是另一种骚法。 对，他是那个看了大数据，特别他搞网络的， 对 大数据，窦文涛这种男人喜欢怎么样的骚法？嗯，三分骚加五分什么，嗯，放加两分什么什么，他们会调味的，很厉害的。 所以现在不有极客呀、创客，咱们这儿就叫骚客，嗯、 对 对，你这往来无白丁都是骚客， 都是骚，哎，就是要特别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又要这个骚一下，不是骚一下，我就说要特别一点，我又要想讲一个啊我不了解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呢，是我们组的小女孩90后的，说为什么不谈谈这个现象火到一个什么现象？什么现象呢？叫做 Pokemon Go， Pokemon Go， 日本的那个任天堂推出，据说都让日本人重捡民族自信心了。这个游戏， 因为他们以前有什么那个 Walkman 啊，有 CD 啊那些东西，现在好像日本的这个电子工业，大家慢慢觉得是在往下走嘛。但这个东西一出来，他们又走在创新的最前端，而且这个任天堂的股价短时间内翻了2倍啊。 哎呦，现在就是我们北京那些小孩们啊，就是急的呀，因为他玩这个游戏抓那个精灵啊，要那个 Google 那个地图，但是所以你在大陆呢，你就很麻烦。但是在香港，听说玩的都街上的人都头撞头了。 厉害的，因为刚出来那2天啊，我们吓死啊。 开车觉得看电影看那种叫什么丧尸， 丧尸，对， zombie 啊，丧尸电影， 对， 路上都是啊，路上都是，大家不晓得怎么对应。我当天第一天香港出现，我开车几乎撞倒了三个人，吓死了， 他们就过马路， 对啊，冲啊！哎，前两天香港才有新闻嘛，在香港有人这样晚进去运动场啊，足球场。结果呢太迷了，冲出去，人家在踢足球比赛，他冲出去就被人家撞倒了，是吗？到处现在刚在台湾有出来也是。 你知道这不玩的朋友就像我这样的，可能需要解释一下，就等于啊，像他这凯文凯利当年20年前就有句话呀，手机已经是我们的器官了。但现在这个手机，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房间里，它问题是一种现实和虚拟的结合。 它叫扩张现实，扩张现实就是把你看到的现实和虚拟的结合起来。对 对，比如说咱们就在这儿，手机上摄像头拍到的就是咱们这环境，但是哎，义军这儿有个精灵，或者你肩头有个精灵，那么我就去打它，去抓它。是吧，你可以看看图片就知道了，香港人都玩疯了，你看这是真实场景，可是那还有个精灵， 对， 是吧，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精灵这哎，你看这是香港抓这个精灵，然后但是也出事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，就前一阵发生的被击毙了，就是有这么小哥俩玩这个抓精灵啊，精灵在人家民宅里头，在人家私宅，你看这是其中一个，在人家私宅，这小哥俩就绝对闯，你在美国闯私宅，人家就开枪啊，开枪重伤一个，你看这是另一个给打死了，就是玩这个 Pokemon Go。 前一个礼拜好像是瑞典啊，没记错的话，一个人19岁开车撞死，自己撞死啊，撞到一棵树上面，然后来发现呢，他撞以前就是在玩这个。他可能看到那个精灵在前面，你要追，所以这个才动人嘛，才好玩嘛。他是说，除了那个精灵，第一个有限量，好像100多，148还是什么，而且出没在不同地方，所以呢，你要去抓。他大家好多人觉得应该玩这个，因为有亲子作用嘛，好多一家老少，平常有人跟爸妈根本几百年没一起玩在一起，没在一起，现在一起出动，一起一出门两三个钟头跑出去到处抓精灵。 对，他这个就说他为什么是这么火，当中一个原因就是好多80年代的人或者更大一点的人，就是他们这个童年回忆，他装的是那个皮卡丘嘛，然后是他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一款，然后来玩这个东西。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人家打机都在家里面坐着，就是那种叫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，这种就是宅在家里面，这个是呢让你出门了。有的人现在去旅游啊，他到一个城市，他就是跟着这个东西去旅游一个城市，所以他把人带出来了。包括很多人就聚集在那个公园里面嘛，一看一堆人以为出什么事儿抗议呢，其实 没 就是在抓精灵。 所以小军军香港很好玩啊，然后一出来大家其实新的东西啊，大家不晓得怎么面对，有时候面对是乱了套的。怎么说呢，一群人啊，几千人啊，晚上在香港的地方聚集，那警方就发出呼吁，各位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可能犯法。为什么犯法呢？香港有法律的，好像超过几个人呢聚在一起了，就算集会游行。那所以呢，为防有问题呢，你们谁要出去一起打精灵呢，请先通知警方。怎么弄？那些网友就说好啊，我就通知啊。结果就几千个网友就不晓得透过什么途径打电话999报警。哎，警察干嘛？我现在要出去跟我朋友去打精灵啊，我告诉你一下，8:50我们在天水围的哪里广场的，那完了。后来当然警察没有管嘛，啊，可是大家乱了套。军军关键除了说到处走啊，你刚说对了，这些虚拟实景嘛，就是他把你的现实 扩张， 你回不去了。我一看到这个东西，我马上想到那个电影，哪个电影很红很火的电影，盗梦空间，是吧？ 盗梦空间。 记得吗？ 对， 前面有 几层的梦一直进去， 然后有一幕是什么，有一幕是他们刚开始 recruit 把那个女的找来，对不对，然后又给她弄一下，把她吓到了，吓到之后她醒来说，我不干，我不要，我不参与，我走了，推门出去走。然后呢，有个人想追出去，想把她抓回来，那个男主角叫什么， 李奥纳多 就说，不用追她，不用。那他朋友问为什么不追他，他说 因为这翻译为中文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对他已经满足不了了。啊、你经过这个以后， 回不到那个， 回不去了。像张爱玲《半生缘》里面说，回不去了。当你体验过这种的时候，你回不去了。果然过了两天，那个女的主动的回来，因为她经过这样虚拟以后呢，她回到这个世界，她觉得很平，完全沉闷。哦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们倒过来看，有人说，马上美国的什么都研究嘛，哈、啊，文化研究说，这个呢完全启发了我们对城市的想象力跟创造力。当你玩了一两个月之后呢，你觉得这世界怎么回事啊？那么沉闷，为什么我们搭地铁就只能搭地铁，看到什么建筑物就讲，我们能不能添一点互动的东西，甚至在视觉上面哈、啊，把它规划的比较有趣，让整个城市充满了喜感乐趣哈、啊。城市应该是生活的空间，城市不是给你出来上班赚钱而已、 哎呦，你说的 创造力很 有意思， 就是说手机这个我们的人体器官呢、现在已经开始在改造现实了，对吧？使你看到的这个现实啊，不尽然是所谓的客观现实了，而且就是你说香港人这个着迷啊，着迷到就有些人到什么程度，你看有一个人就跟这个有一帮人瞧不起这个，但是有一帮人就特迷，他们之间吵架说，你看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真的，玩这个 Pokemon Go 啊，你的人生不会更有价值。那这个粉丝就说啊，可是不玩你的人生也不会有价值。然后说，我不是反对手游，我只是看不惯大家像丧尸一样，就像那丧尸一样。然后人家这个热衷者说什么，那你要检讨自己为什么不玩还是像个丧尸。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我看到有一个香港人他玩了三天，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，他说你对地图啊有了触觉，你对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了触觉，过去司空见惯，他说我都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儿是谁谁谁的坟墓，原来这儿是谁的纪念馆，他说我就对这个香港的每一个角落呀似乎都有了某种生气儿，而且我喜欢胡思乱想啊，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日本人发明的，这个里边有日本人的魂魄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也玩了一下，我就觉得啊，你看咱们那天还讲到在东京，你看你到东京这么一个大都市，对于我们的感觉像到了另一个星球，完全安静。你我就是跟什么纽约跟巴黎比起，东京就像无人，虽然也有人。你看你对日本的那种感觉，围这个套头的帽子，这个一个晚上就一个人，这个像游魂一样就这么走过去。而且你看他手机，他玩这个东西，他是疏离的，有点寂寥的，而就是哎，在一个城市的角落，哎呦，有一个小精灵，它不是像好莱坞大片或者像迪士尼动画片一样欢天喜地的，它是一种悠悠的东西，我就有那么一种感觉。它墙角哦，出来一个小精灵，然后叭打它。 对，我看有的人刚刚玩嘛，他们就说感觉是我行走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忽然我怀着一个秘密，就说对吧？就说我看本来这个东西它。就山就是山，水就是这个树就是树，忽然我有个秘密，因为我看到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。那另外一方面我在想，我还是挺老派的，我觉得我总觉得未来这种扩张现实也好，什么虚拟现实，甚至有的更，就是你所有的感官现在能触及的东西都会被电子化，都会被游戏或者是说一种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代替。 咱们接下去想这个手机这个器官恐怕很快就可能 应该会 变成眼镜， 对， 甚至变成你的一个眼睛上面的一个隐形眼镜，就是在这儿你什么都看，你看到的不完全是这个了，你哎，又谁又知道真相是什么？我听说我就是音乐圈里台湾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嘛，说他是著名的阴阳眼，就是你跟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啊，他是闪， 他能看见， 他能看见鬼，或者说他就有人走过来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，他就闪，就是说有些人叫阴阳眼，就他能看见，咱看不见。但是将来这玩意儿， 我有啊，你太好骗了，因为阴阳眼通常是小孩的，我十二岁以前都有，我有四五次见鬼了的经验。 你真是见鬼了，你 对，真的 什么呀？ 我说你很好骗，就是说因为过了青春期基本没有，可是我还是继续很喜欢骗我朋友， 不是 一模一样，跟他走在那边，哎，小心有东西。 是是是，那你青春期以前的时候你看见的跟我说说。 这很清楚的女鬼啊，比方说我的太多这种经验了，一次睡觉。 反正我就完全只看到一个，我不确定为什么我见的都是女鬼哈、啊，从来没有 男鬼。这我们都能理解。 对、嗯，然后来跟我下棋，来怎么很清楚的，还有在我房子里面走来走去。哎，我以前跟连文道去上海去什么都见了好几次鬼啊。我们下回讲一集讲鬼的， 你还是把文道当成鬼， 在不同房间哈、啊，没有他气场比较旺。可是说回这个，因为当然了、啊，很多的不同的角度，像玩这个游戏，其中一个最让人我，可是我觉得技术上慢慢可以解决的，担心是什么？隐私问题啊，因为它是透过完全你的定位，你去哪里，还有呢，它那个程式啊，是可以拿到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资料。 是电邮，你还担心隐私呢？我已经不担心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你自己保护的再好，别人都会去晒你的东西。我有次去旅行嘛，然后就住的一个就是租个房子，然后我都不会去删那些东西，而我们家那个工人会去，然后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已经放到我的 Facebook 上去了，好多次，就你自己保护的再好，别人都会拍到你边，我已经放弃这东西，你有什么好保护的？ 你刚还是用的保护这两个字哈、我不是担心，我的意思是说这更进一步，就是说它的乐趣大到一个地步，你是知道的，当我说 yes 的时候，好，我晚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你的隐私了，可是 you don't care， 你不管，你不在意，所以我不是担心，我是说它更确定的改变了我们对于隐私的概念。嗯，特别我们说老派的，我们就觉得隐私哈，年轻人说那有什么关系，我给他其实对我更好啊，更方便啊，所以这个隐私的概念对他不是隐也不是私，因为没有关系，我的隐我的私这是公的公共的，而越是公共的东西呢，其实对我的私人来说越好，因为他帮助到我，他以为帮助到他，给我看我想要的 中性的信息。 可是当然是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 所以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共产主义啊，没准啊，是因为科技而实现的。就过去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没有隐私嘛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公的嘛。那最后咱们再回到所谓高端的共产主义，最后说不定就无私可言，有什么私？ 对，这所谓就是这个科技民主化嘛。科技民主化很多人都，但是也是挺两极的。一个方面好的会认为说，大家以后这个科技发达了，所有人对吧？就是说都会平等的去享有教育，就是说教育权利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各方面是平等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。那就也有人说，说你看，我们以为科技会给我们带来，或这个互联网会带来一种更新的，对我们的这个思想各方面是更新的东西，更有深度、更有革命性改变的。可是我们等到了什么呢？是这个 Twitter 写140个字的，是 Facebook 成天发一些你吃什么、你看什么，或者对吧？或者这个微信也好，就觉得其实我们变得越来越无聊。 那无聊很难说，有一个担心呢、啊，是说，因为我刚讲到一个点是说，好像越是公的东西对我们越好，它会给我们规划跟提供，对不对？我建议你去哪里吃，因为它大数据嘛，它知道文涛这个人吃饭、穿衣服、看电影的喜好，他就把你的喜好推给你，好像很方便是吗？可是别忘记，当他先替你选择的时候，他其实排除了很多的偶然跟意外的机会。英文叫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miss，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、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根本看不到。 对 啊，他就给了你其实更大的限制。我们有人称为部落化嘛，好像我们一个部落，你也主动及早自己同类的人来家来看哈、啊。这个所以这个改变就是改变人跟城市的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，而且这个才刚开始呢。君，除了这个好玩以外呢，刚说什么，在那股票真的能买，我们凑钱来买，为什么？因为下来了要把它分化，现在都要抓精灵者，你想一下，他完全量身定造啊。对我们这种中年男人，他不是抓精灵， 抓女特务 啊，抓女特务，抓小萝莉， 抓小萝莉 啊，小萝莉 ，OK， 可以定制嘛？ 啊，比方说对你这种贵妇，抓那个几卡拉的那个钻石， 对 你啊抓古董 ，OK， 抓古董，然后呢，对，还有这些品味上面，还有年龄层。对，比方说中老年的 ，OK， 那可能抓一些什么？哎，别忘了 抓人 站街的， 对， 午夜流莺。 对，然后呢，抓了他还把你带到某些地方，比方说，我专门带我去我老年人，我要抓做运动这样，然后呢，把我带到一些医疗用品店， 然后他的广告费，他的什么分红就从那边来，所以一开启了整个商业的盈利的领域啊。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传媒都不赚钱了呢？你这广告严重都分化嘛。 对。 包括我觉得未来媒体的形式，现在我们所谓的传统承载信息的这个功能都会分化出去。我最近看就有人有一个这个游戏，它是叫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，比如说你在香港，你想怎么去规划这个地铁站，或者是在就是你在北京吧，说的更，那么你。地铁站你认为什么线路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，那么你规划说我从家里到去上班的地方，我认为花多少钱是合适的，这个线路应该怎么走。那么当他这个游戏他收集了足够多的这个数据以后呢，他甚至于可以提供一个公共政策的建议，我们其实应该怎么去改善交通。那么这一块原来是媒体的一个功能，对吧？你所谓承载共就是政府和民间，哎，游戏可以承担这个功能了，现在。 所以咱们未来的一代啊，他们建设的国度啊，是玩出来的。 啊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义军，你看看到你，我还是觉得，就是说我们锵锵三人行不能一直长期以来都是荼毒青少年啊，我们也要关心，今年也要关心下一代。 嗯。 就关心下一代，你看你是妈妈，我现在发现很多家长都碰见这个问题，孩子这个眼睛离不开 iPad。就跟上个毒瘾一样，一而且吵闹哈，一给你看那餐厅一给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看的是游戏，而且现在我发现电影可能将来真没戏了。这个小孩啊，这个到了该进电影院的年龄，哎，不爱看电影，妈妈领着去电影，他不爱去。对他来说，这个他要这个游戏。这个互动，甚至他更火的啊，是看别人玩游戏那种带解说的，就这个是现在小孩最喜欢的。我就觉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在用一个老眼光说，孩子一沉迷什么，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。你看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父母不让我看课外书，我们看琼瑶小说、看金庸小说，这是不好的，你太沉迷这个了，对吧？但是今天我们也在说，小孩不要看 iPad， 小孩不要玩游戏，但是有没有科学的见解？孩子这个是有害吗？ 我心里也是很矛盾的，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也挺老派的，希望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那样，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从知识的角度来说，我又觉得说其实啊，我们有不是说有一个叫科技界的什么十大问题嘛，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不是机器人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其实另外一个更高端的生物制造了我们，我们其实是机器人来的， 有可能。 你还讨论什么要不玩要玩电游，我们都是电子游戏，可能啊， 有可能。 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他们下一代其实完全的他们的生活就是电子化，什么书啊那些东西都没有，那你还不让他早点去适应这个吗？但是另外一方面但有一些专家他们就认为说，因为小孩子接收信息，你看他们说三岁以前，说那个一岁，后来说两岁之前最好不要看电视的原因，是因为比如说你看一个真实世界，这个人的行为他是有逻辑的，从 A 点走到 B 点，那电影里面是碎片嘛，它很快这个节奏，那么他们会不能理解这个节奏的东西。但是我发现我家里没有那个买 iPad， 但是我女儿不知道从哪里已经学了，看见一个平板东西就去这样点。他一定会知道， 到处都是平板。那个君君讲到科学十大问题啊，前一个礼拜美国解禁了，准许把人类的干细胞打进动物里面，因为已经有人偷步在做什么呢？把人的干细胞打进猪，打进老鼠，是吧？你想象一下，假如打进猴子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打进去就是说他发现可以改造那只猪的大脑，他开始有些部分懂得像人这样来运作。 我的娘哎！ 你想一下，猪跟人可能还距离比较远，比方说找个猴子哈、猩猩、灵长 类，那这猪队友就有救了， 是吧？ 我 要打进去，然后发展出来，它真的更像人。然后下一代的人身体的进化，特别大脑啊，不是慢慢的，它打进去之后，这一代啊，30%变成更像人类那个猴子啊，它下一代生出来，60%像人，再来90%，那就完全电影科幻电影小说里面那个说什么猩猩的帝国啊，这些猴子变成那个懂得人的来控制人类啊，完全是真实的。当这个解禁哈、啊，当解禁的意思是说政策准许，你只要企业愿意丢钱几百个亿下去给你研究，很快猴子呢可以像人，有人的大脑，会思考，甚至会语言。还有人做一个实验呢、啊，我蛮期待的，虽然很恐怖，我想起就很恐怖，就是那个 他们研究老鼠啊，把老鼠的大脑切片，然后研究他自己怎么思考表达什么那个电波的流动，然后怎么样呢，把那个电波转成那个讯号接到一个机器里面发音。所以呢，假如把一只老鼠放在那边呢，在它大脑插了足够的电线，它的电脑流动电波呢转进这个机器，老鼠会跟你讲话，哎，我想吃东西，比方说猫。 他们以后可以去做劳工，说以后你要再骂人是猪，就跟以前骂人是黑人一样，是禁止使用的。 也不能骂人鼠辈。 对， 人跟你聊天呢，真是。 对，但是你家里的猫说，哎，我要喝水，哎，我饿，还有你笨蛋啊，怎么？ 猫说要上床，怎么？